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称自己是一个另类的单亲妈妈。为什么她要这么说？为了成为一个母亲，她都吃了多少苦呢？女士，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酒。 哦，谢谢。 这本书不是英语书吧？ 对，是德语的，国内没有出过翻译版，但是因为我工作要用，所以只能是买原版的看了。 德语这么好啊？ 还行吧，我在德国读了几年书，回来也是在德资企业工作，所以德语就一直没放下。 真棒啊。我听说德语特别难学。 嗨，其实你真到了那个环境，被逼一逼也就很快学会了。况且那个时候我也不是为了一个人拼的，我还得养孩子呢。 你带着孩子去留的学？ 不是不是，我是在国外留学读书的时候怀上的，而且我还是个单亲妈妈。 那孩子他爸爸和你离婚了？ 没有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结过婚，真正和我离婚的也不是他。 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去德国之前，我有过一段感情。我和我前夫是高中同学，谈了将近10年的恋爱，不过我们结婚1年就离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的身体。在我19岁的时候，查出了子宫内膜异位，当时我还在读大学呢。有一天下午，我突然因为痛经晕倒了，送到医院一查，发现我子宫的后部长了一个囊肿。当时还是90年代初，腹腔镜还是个新鲜的玩意儿，我就成了那家妇科医院做腹腔镜的手术的头一例。不过当时医生还不太熟悉怎么操作那个东西，结果我打完麻药上了手术台，仪器竟然出故障了，我的手术就这么取消了。 这样就不做了？ 暂时也没再做。大夫当时说，即便是不立刻做手术，问题也不大，所以那个囊肿就一直跟着我到了工作的第2年。我当时在广州工作，就在那边做了手术，切掉了囊肿。可是没想到，手术足足做了7个小时。手术之后我就开始发烧，烧了7天7夜。 啊？ 当时我真是烧的，就像是活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面，感觉整个身体都飘起来了。好不容易退了烧，却听到医生对我说了一句最残忍的话。他说，你可能以后都没办法怀孕生孩子了。 可你后来不是 对 对啊，所以也说是个奇迹吧。而且当时大夫也确实没说过肯定怀不上啊，但是就凭那句话也足够让我丈夫离开我了。 你是说他就是怕你没法给他生孩子就要和你离婚？这十年的感情抵不过一个孩子？ 是。嗨，其实从他和他们家的立场考虑，我能理解。结婚之前他就没少跟我说过，他说他特别希望跟我要个孩子，他喜欢孩子，而且他是他们家的独子，肯定能希望传宗接代嘛。无论是家庭压力还是他自己，他有理由跟我分手。而且现在想想，你要是换位思考，如果我丈夫不能给我一个孩子，说不定我也会考虑跟他分开。只不过当时我太年轻了，心里只有爱情，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他。可能每个女孩都会以为自己遇到的爱情是独一无二的，是世间仅有的吧。所有为爱做出的牺牲都是伟大的，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应该为自己这样牺牲。所以我当时真的很痛苦，就像你刚才说的，十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一个孩子，真是太荒唐了。唉，不过我现在也是40岁的人了，再回头看看反而都看开了。什么春花秋月山盟海誓啊，早就飘得无影无踪了。因为之后的生活会告诉你，还会有更苦的事情等着你，你早就没有闲心再去琢磨当年的什么小情小爱了。 更苦的事？你是说去德国读书的时候？ 是啊，离婚以后我当时真的没法在国内再待下去了，我就想到国外读读书换换环境，所以2001年的时候我就去了德国的特里尔。这个地方你听说过吗？ 特里尔 就是马克思的故乡啊。 哦，不好意思啊，我就光知道他是德国人。 对，其实好多人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当时我在特里尔住的地方离马克思的故居只有100米。 这么近啊？ 是啊，所以我经常能看到成群的中国人到那儿去参观。可是我对这些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当时我就一门心思的考语言、上课、学习，早出晚归的。其实这么忙也挺好的，我很快就忘记了中国的一切，而且还认识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他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 孩子是他的？ 对，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坚信自己再也没办法怀孕了吧，所以我们就没有做任何防护的措施，结果没想到竟然怀上了。 难道那个留学生不想要这个孩子才不和你结婚？ 不不不，不是，其实自从我离婚以后，我就对婚姻产生了恐惧感，而且可能也是受了西方人的影响吧。其实在德国那边一辈子不结婚的人挺多的，所以我也决定我一辈子不结婚。这点我男朋友也是知道的，他也是不婚主义者，只不过我担心他会劝我把孩子打掉，所以那天我特地过去找他。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怀孕了，你怎么看？ 哦，怀了就怀了呗。 不管你要不要他，我要他。 那就要。那你想结婚吗？ 不想。 可是现在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你以后一个人带着孩子读书很辛苦的。 那就辛苦吧，怎么活不辛苦呢？ 你真的给自己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 对，我选的这条路确实不适合所有的人，毕竟压力太大了。可你也能理解吧， 当你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有孩子的时候，上天又赐给了你一个小生命，换成是你，你也会这么决定的。 不，我不是说不该要这个孩子，而是你执意选择不结婚，这样对你对孩子真的好吗？况且你当时还是个学生，这种情况还要养个孩子，真的没问题吗？ 孩子他爸又不是不要我和孩子了，只是为什么要结婚呢？至于其他问题，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必须得有了完整的爱情和婚姻，有了足够的安全感才会考虑要孩子的事儿。可我正好相反，我靠自己产生爱和安全感，然后再把他们都送给孩子。这也是离婚让我明白的道理，任何别人给你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如果不是从自己心里生出力量的话，迟早要面临失去的痛苦。而且孩子他爸也并不反对要这个孩子，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能养好他的。 那之后还顺利吗？ 其实还是挺苦的。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其实都很穷，我还算条件比较好的，不需要打工就能维持生活。可就算这样，平时也得节衣缩食。我怀孕的那段日子，大部分吃的都是廉价超市里买来的面包、牛奶和蔬菜。为了孩子，我还会一周吃一次鱼。除此之外，我几乎就没吃过肉。 啊？ 因为肉贵呀。其实，过去在海外的留学生，当然我不是说那些大富大贵的，估计大部分都没怎么吃过肉。其实廉价超市里也有肉，不过大多数都是那种加了防腐剂的熟肉，像什么香肠啊、新鲜猪肉、海鱼这些，我们就只有在梦里尝的份儿了。好在德国的环境还不错，牛奶、蔬菜什么的在营养上也有保障，我就这么熬过来了。当时我是每天就带着面包、牛奶和一个水果去上课，放学经过卖香肠和鲜肉的商店，我都绕着走，我就怕闻见香味儿，忍不住进去买。那要是真买了，下半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 为什么非要委屈自己呢？那你们家里人要是知道你怀孕了，怎么也得给点支持吧。 我没跟家里说。 啊？为什么呀？ 因为我爸肯定接受不了我未婚生育，我爸太传统了，如果他知道了肯定会觉得我特别丢脸。可我觉得生孩子和结不结婚都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承担，又不会妨碍到谁。所以快到暑假的时候，我就跟家里说假期不回去了，一切都好。 可是他们迟早要知道的呀。 嗨，到时候再说呗，反正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后来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啊。 那你怀孕期间孩子他爸也没说帮帮你？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我们在不同的城市读书，所以平时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有时候我真的挺想他的。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买了一篮子最新鲜的蔬菜，坐火车去门兴格拉德巴赫找他，想给他个惊喜。结果我等来的却是一个惊吓。 难不成他出轨了？ 不是不是，是他搬走了。后来他才跟我说，因为当地的工厂已经没活干了，所以他搬到慕尼黑去了宝马工厂。 那他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呢？ 他是怕我担心，他想彻底安顿下来之后再告诉我。那天跟他打完电话都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我当时的感觉真是又沮丧又失望，而且又冷又饿，我觉得自己特别凄凉。你想 独在异乡，身怀六甲，举目无亲。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去哪儿吃饭，去哪儿过夜。孩子在我肚子里拼命地踹，我当时真是惨到不能再惨了。 那后来你怎么办呢？ 我就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后来遇到了一辆出租车，那司机真是个好人，看我可怜，就用半价把我拉到了附近的青年旅社。旅店老板也挺心善的，给了我一个大房间，临走的时候还跟我道歉，说实在没吃的了，只能给我提供一个安静的住处。其实我已经特别感激了。老板走了以后，我就坐在房间里哭，孩子还在不停地踹我。我知道孩子饿了，所以我就把那篮子里的新鲜蔬菜生着都吃了。 你全都生吃了？ 我那时候有什么办法呢？嗨，其实后来我过了好多苦日子，但我总是能想起孩子踢我的感觉，他就像是在告诉我，只有我活好了，孩子才能活好。我儿子是在秋末出生的，生的时候孩子他爸爸过来陪我，不过也只待了一个星期就回学校上课了。我没坐月子，我出院以后马上开始上课、考试、买菜，还要喂奶、换尿布、打疫苗。我当时住了一个四层的木房子的顶层，没有电梯。你知道我每次买菜回来，我恨不能的都会丢掉半条命。每次都是先把孩子拎上楼，然后下来把米和油搬上去，然后再下来把一个星期的菜扛上去。每次搬完我都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可是孩子还在那儿哭，所以我还得起来喂奶换尿布。每当我累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我就会想，你这个小家伙啊，就是上天放在我身边的警钟啊，就是在提醒我不能倒下，不能气馁，不要绝望。 真是太不容易了。那你上课的时候谁来替你照顾孩子呢？ 我带孩子去上课啊。 这学校允许？ 嗯，怎么样，德国很讲人性吧。而且我儿子真的很懂事，上课的时候从来都不哭闹。而且我的同学们真的都很好，每次都主动把门口的位置留给我，我就一边听课做笔记，一边抱着孩子。我儿子饿了就会小声地压一下，我就会抱着他走出教室。考试的时候他们还会有一个监考老师专门帮我在教室门外看孩子，有时候我在考场里还能听到门口老师逗孩子的声音。老师跟我儿子说，你妈妈在考试呢，你要乖乖的。小可爱，你妈妈真的很厉害，你长大了会不会像她一样勇敢啊？ 你们的学校真是太人性化了。 何止是人性化，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单亲妈妈就低估我的学习能力，他们也没有特别可怜我，更没有劝我退学，他们一直对我非常尊重，一直都是平等相待，这一点真让我受益终生啊。啊，当然带着孩子学习压力肯定比别人大，我每天下课忙完孩子的事儿就得晚上九点了，那时候我才能做自己的饭，有时候累得真是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孩子睡着以后，我就把他放在那种可以用脚摇的摇篮里，我一边写作业一边用脚摇晃他。就这样等孩子长到四岁多的时候，我才完成了所有的学业。 你这样竟然坚持了四年？ 是啊，哎，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因为长期体力透支，所以在回国之前的两个月，我内分泌失调引起了胃液倒流，食管被灼伤了。 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经常是一口一口的吐血。 这你都没去看看？ 最后还是我同学逼着我去的，医生直接就让我住院了。 那孩子怎么办呢？ 我交给他爸了。其实他爸也不容易，读书的钱都是靠他自己打工赚的，所以那会儿只要有活干他什么活都接。我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医院里就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儿，我就偷偷地把病号服换了溜回家了。打开门一看，发现我儿子正在睡觉，可他爸却不在家。 他去哪儿了？ 哎，他接了一个工地的活，竟然就把儿子锁在家里自己去上班了。我当时吓得冷汗都出来了。你不知道，在德国如果孩子醒了开始哭，邻居就可以报案，法官就会认定父母失职，就会剥夺我们的抚养权。 这么严重啊？ 是啊，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感激我儿子，要不是他这么乖，我可能就真的要失去他了。 真的是太悬了。那后来你就把孩子带回国了？ 对啊，回国以后我还是自己带他。现在他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有1.85米的个子。那我给你看看他的照片啊。 哇，真是个帅小伙啊，身材真棒 啊。他平时健身，练出了6块腹肌呢。现在每次他把我搂在怀里，我都觉得真是特别欣慰。 真是为你高兴啊。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这杯呢是送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古巴白朗姆酒、压榨青柠檬汁、压榨柚子汁、酸樱桃利口酒调成的，名字叫做特别海明威。这杯酒啊，是当年一位古巴调酒师专门为作家海明威创制的一款鸡尾酒，而今天我要把它送给你，向你表示敬意。 哎呀，我可真是有点受之不起啊，我哪敢跟海明威比啊。 我是觉得你的人生经历恰恰印证了海明威的一句名言。 什么名言啊？ 他曾经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虽然你选择的路可能并不太适合大多数中国女性，毕竟要承受太多压力和痛苦，但你却在不断地将这种痛苦转化成顽强生活的勇气和动力。 否则我还能怎么办呢？人不能随随便便就向生活认输吧。海明威不也在《老人与海》里说过吗？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 不过你可比那个老人成功多了，顺利毕业就独自养大了孩子，而并不像小说里的老人那样仅仅留下了一个虽败犹荣的结局。 那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母亲吧。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另类单亲妈妈，年轻人要有爱和安全感才生孩子，而我完全相反。原作英格，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小群、宝木、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